谢谢诗班。下面是起应经文的时间。今天的起应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3:7-8。翻到之后，我们一起来读。13:7，从前引导你们、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从芝加哥来的黄保罗牧师。黄牧师过去几年有好多次在我们中间传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很高兴他再次回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正道。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耶稣永不改变。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。 我们感谢全能的父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敬拜的主日的早晨。大家都知道昨天的风雨何等的大，昨天下午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呀，最懒是风雨故人来。我们进到威斯康星的时候，一直到我们进到142出口的时候，那个差不多40分钟，那个风雨是我一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。前面看不见车子，后面有一点灯光，但是你也不敢开得很慢，怕他撞上来，也他也看不见我，我也怕前面有车撞上他的车子。而且雨刷是最快的速度，但是看不清楚，是这么大的风雨。神的恩典，我们来了，而且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机会今天在这里一起用心灵诚实敬拜主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神。诗篇133，大卫说：“弟兄姊妹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我想在进到耶稣永不改变的题目之前，我要讲两个故事，不是两个故事，两个我最近经历的事实，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如何爱你的教会。我想我们 OK， 后面听得见吗？可以哈，我一个就够了，还是要两个？对对，一个好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爱我们的家。我希望我们爱教会像爱家一样，那就够了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我们在主的家里都是弟兄，都是姐妹。黄师母跟我有机会，我们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，就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在外州，在爱瓦，说的更近一点，但是我们开车要6小时才能到达那个地方。好多年我们在那里帮助他们的教会，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牧师。跟过去在这里一样的，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建立了非常美好的主里面的属灵的关系感情。一个月多以前，我们刚去台湾以前的那个主日，黄素谋跟我在那边领会。我们从礼拜五去，礼拜五晚上、礼拜六上午、礼拜六下午、礼拜天早上崇拜，有4堂聚会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在教会，跟今天早上我们看的弟兄姊妹一样的，大家非常热心预备了菜，非常丰富的一顿筵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 我们坐的一位姊妹黄素摩跟我还有一位姊妹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姊妹弟兄在另外在桌子的另一端。我们就谈到跟这位姊妹谈到另外一位姊妹的遭遇，最近两年来那位姊妹遭遇很大的困难，很难度过的一个难关，但是感谢主度过去了。过去两年来我们每次到教会看到她就是哭丧着脸，心里的重担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。最难受的就是教会同时有三个家庭生了孩子，两个家庭的孩子呢带到教会来做礼拜，看到孩子好可爱，一天天的长大，她的孩子送回大陆给她的母亲养，因为她的丈夫自杀了，她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自己要照顾，当丈夫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小 baby 还在肚子里，生下来交出去了带回家，她没办法没有能力来照顾这个孩子。两年多来黄素摩跟我给她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帮助，可是这一次我们去看到她脸上有荣光，脸上有笑容，眼睛放光，我们发现她已经从这个阴霾里面这个苦难中间走出来了，我们的心非常快乐高兴。我们跟这位姊妹讲说，这位姊妹现在已经进到主的里面，得到神的恩典。她有一句话说的感动我们的心，她说黄牧师黄素摩你知道吗，如果没有教会他根本活都活不下去。教会的力量，教会神界的教会给我们的恩典，弟兄姊妹在这两年中间对他的扶持照顾看顾是无微不至的。他一看到别人的孩子抱在手上他就流眼泪，我每一次问到他的情形他就流眼泪，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有荣光，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在他的心里度过这一个非常艰难的痛苦，这是教会的恩典你知道吗。另外一个教会在芝加哥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的岳父岳母就是太太的父亲母亲来探亲，这一位老先他们探亲好多次，这一对老夫妇呢太太在过去一年多信了主，然后回到大陆去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，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热心，但是这位先生至死不从，72岁一位老先生至死不从，人到他家里去向他传福音，要为他祷告，他大声的斥责我不要，连祷告都不要人家做，不要说要向他传福音叫他来教会，可是神用什么方法叫他信主吗？你知道，他突然间重病，病到几乎致死，马上送到急诊，住了17天的加护病房。这个血小板至少要到16到30万，他只剩下4000，几乎没有生命生存的可能。教会弟兄姊妹分成4组。每天为他轮流的进食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派人每天轮流在加护病在医院去照顾他，在医院照顾他。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要去看他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不能接见，终于到他离开加护病房的第二天黄素伯跟我去了，我向他传福音读圣经给他听，为他做向他做见证，为他祷告，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做主治信主的祷告。他说黄牧师他也可以讲话了，他说我是再生的人，我要把我的余生要献给耶稣，从前我那样子抵挡神，现在我知道我错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很简短的故事是教会发生的爱的力量，要爱你的教会，要爱你的弟兄姐妹，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随主，好好的爱主，忠心的侍奉主。你会看到神的恩典，必有恩惠如此爱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么好的诗班唱了这么美的诗歌，你在哪里听得到？在教会。神的恩典真是看到弟兄姊妹充满了欢乐、平安、笑容，黄师母跟我的心也非常的感恩。你知道我们来到这边是像回家一样的，过去几年我们在一起那么样子的相亲相爱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我们实在感谢神的恩典。 OK， 我这一番的话语就是希望我们无论教会发生任何的问题，我们忠心在主的面前，相信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，那个意思是永不改变，永不改变。他的恩惠和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。这首诗歌写得真好，配合今天的讲题。我们不可否认的，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时代呀，是一个多变化的时代，是一个多元性的时代，变化的之速度之快，变化的幅度之大，远超过以往的任何的时代，甚至超过我们的头脑所能思想，超过很多很多。每一个时刻都有变化，每一个时刻都有改变。我们知道尤其进到二十一世纪，这个改变是越来越多，也是越来越大。从九一一开始，从伊拉克的战争爆发，从南海的这个东南亚的海啸，从 New Orleans 的这个毁城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你看这个冰岛的火山爆发，这是好像从前很少有这样子大的一个影响力。这个墨西哥湾的漏油的事件造成人们很多的困扰，天天有一些事情你预料不到的就发生了。可以说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情况当中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静？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永不改变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他永不改变。我们就不害怕，我们就不忧虑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的手中，是在他的恩惠和慈爱的保护之下，我们就能够非常的安全。不但是时代在改变，自然的定力，我们的人的本身在改变，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的改变。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中国古人所说的话。我们的思想在不断的改变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东方很少听到这句话，在西方就常常听到 Generation Gap， 代沟的问题。为什么有代沟的存在呢？因为年龄阶层的不同，思想的不同。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，我十五岁开始华混读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你接着下面讲好吗？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那是表示什么？我们的思想随着我们的年龄在不断的变化改变当中，所以人与之间有很多沟不通的地方，尤其是年龄层的差别。为什么？是在进步，是在改变。我们的家，我们的身体在改变。你看孩子生下来真可爱呀，非常的漂亮可爱，讨人喜欢。 可是我们越来我们越变化了，越来越变得不可爱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风霜雨雪呀，人生的经历就叫你不得不改变，不得不改变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在改变，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的改变。我们的家庭，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告诉格兰达，我说下一次我来呀，带一张照片给你看看。我的家庭改变的相当的大，五十年的改变，半个世纪，从一个人变成13个人，从一个家变成4个家。上帝赐给我们3个儿女，有3个配，我就变成6个了。甚至有5个孙子外甥，是一个，加上我们2个人。这是家庭的改变，每个家庭都在改变，不只是我们的家庭。我常常鼓励那些孩子们还在家的父母亲，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刻，因为不要等很久，一只一只的小鸟飞出去了，你就变成一个空巢。我们两个人就空巢很久了，但是还好要常常有孩子们回来，我们一起看他们，也是心里蛮欢乐的。但是最快乐我们还在侍奉主，忠心在各地来侍奉主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家感谢神，因为是他为我们创造的。我们的社会在改变，社会的形态天天在变，社会的环境天天在变，一会儿这儿修路，一会儿那儿造房子，整个的环境都在改变，我们的国家在改变。30年代，黑人连投票权都有可能质疑。到了70年后，美国有个黑人总统，你想象得到吗？改变了太大，没有人会想得那么快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的恩典仍不改变。我们的世界在天天改变，你打开这个报纸，打开电视机，打开收音机，哦，每天都看到世界各种的大事情、小事情的发生，没有人能控制得住。伊朗的问题、北韩的问题，好多地方就在像定时炸弹，什么时候会爆炸你不知道。所以教会也在改变，有的人进步了，有的人更爱主的，有的人退步了，有的人离开主了。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教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、这个国家的支柱。美国是因为教基督教的信仰而立国的，所以 In God we trust， 在每一分钱上你都看到这一句话，因为当初他们立国的精神就是如此。但是今天也在渐渐的衰败退后之中，我们要求主特别的帮助。改变呢有2个结果，一个是变好，一个结果是变坏。但是我想经验告诉我们，变坏的情况变好的比变好的多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人有一句话说呀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我们总怀念过去好像比现在好多了，一天比一天坏下来，这个世界、这个人心、这个各种的道德的光景。如此的话，就使得人类一天一天落在一个比较危险可怜的光景，不晓得明天如何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首诗歌，有一个圣经作者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建议，我知道谁掌握明天。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有一位永不改变的救主，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我们的主永不改变。我知道谁掌握明天，我也知道谁牵我的手。每天早上起床，我都感谢我的神，因为这一天是他所赐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何等美好，何等喜乐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充满了喜乐。信与不信的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，你我有盼望，你我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谁掌握明天。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，他们没有信仰，他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他们心里惶恐不安，没有真正的平安在他们的心里边。在我们一生中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一本圣经从头到尾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，这一位不改变的主。但是我今天早上愿意提出几点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。第一点，就是今天诗班所唱的，他的慈爱永不改变，慈爱恩惠直到永远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诸位记得下面一句话吗？有没有人说得出来？就呀，对了，就爱他们什么呀？到底，不错啊，圣经很好，很熟悉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是谁？就是你我这一群。不是爱那些所有的人，除了他们相信耶稣，他们是爱他们，要他们回转的信耶稣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们，谁的爱可以到底呢？到底的爱是什么爱？是永不改变的爱。人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之爱，父母对儿女之爱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爱不到底，永远爱不到底。不是父母的爱会改变，会不爱你，是因为时间的限制、空间的限制、环境的限制，没有办法爱到底。我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，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的父亲母亲在我出生之前是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，我是他们唯一的独生的儿子，不但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。那个爱是多少在我的身上你知道吗？那真是一组诗说的，三千宠爱在一身，没有人会分享。我从小跟他们上教会，前面一段时间上主日学，当像这个时候做礼拜的时候啊，我夹在他们两个的中间。我常常说我是个夹心饼干，你三位中间那一块肉夹在中间。这种的爱到多久呢？没有人可以抢夺分享的。总共14年，14岁我离开我的家，到很远的地方，当时讲很远的，现在也不太远。我生长到江西的娄山，我的老家是九江。我从九江坐船顺着长江而下到南京，我记得24个小时到南京念高中。从此以后永别了我的双亲，没有再见到他们的面。不是他们不爱我，是爱不到底。环境的问题，空间的问题，时间的问题。可是神的爱是到底的爱，是永远的爱。尤其耶稣在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是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。约翰十二章 十二节就是 Palm Sunday morning， 耶稣进到耶路撒冷，开始他最后一个礼拜要准备上十字架的工作。那个时间他甚至要爱赎他的人，他还想到赎他的人要爱他们到底，这是何等大的爱，这是很难想象的爱。这个爱也不只是耶稣的时代就有，在古老的时候已经有。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那边说到，在古时候神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，所以我用我的慈爱来吸引你们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永远的完全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不但如此，使徒保罗亲自感受了这个爱的伟大。保罗本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一个年轻人，少年得志，他就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，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就杀害基督徒，直到神的爱显明在他的身上，在大马色的城门口让他改变了，让他跟随，他把后半生献给主。保罗感受神的爱之大，没有办法用言语 来表达的，没有办法用车载斗量来称称是多少的。他讲了一句话，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超过我们所思度的，我们想不透的。你知道保罗这后半辈子是一辈大半辈子是为主而用，最后也是为主的缘故被送上了断头台，把他的后半的余生，缓坐在的这个余生完全献给主。他不但传福音走遍世界，也留下宝贝的书信，让我们这些后辈的人可以思想，可以学习。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！神的爱不但是永不改变，我相信你和我们都能感受得到。让我们的年龄渐长的时候，我们跟随主的时间越久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事实，那是什么？越久，什么？越深。神的爱不但不改变，是越久越深的。我看到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爱主的心比我更多，比我更强，因为他们经历的更多，他们知道主的爱是何等奇妙伟大，说不尽的。第二点，不但他的爱永不改变，他拯救我们的恩典永不改变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又有一个到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常若活着替他们祈求的。因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就赐给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叫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你我早就背上的一节经文，约翰三章十六节。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，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他面前的人，是因着谁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凡靠着他，那个他是耶稣，进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他破碎他的身体，像圣殿的幔子被裂开一样的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直取至圣所，直取施恩宝座前，来到父的面前。旧约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柄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，他们要借着一个中保，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，舍身的爱，舍己的爱， 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他都能拯救我们到底，他不是一天的拯救，不是一个礼拜的拯救，不是一年的拯救，而是一个永远的拯救。有一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，他曾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。你知道那个死亡是什么吗？那是一个永远的刑罚，在有不死的虫，有不灭的火，在无底坑中永远的熬煎。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已经把我们脱离了，救了那个。我们知道他现在要救我们，今天我们在他的拯救里面，他永远将来还要救我们，直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会，将要跟他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这里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：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什么话？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什么呀，丢弃你。他爱我们到底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他永不改变的慈爱。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因为他是长软的活着替我们祈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是很软弱的，我们虽然信了主，我们还是要面临许多的试探。他不但在地上爱我们到底，他回到天上还在那里为我们祷告，进那个中保的职分，昼夜时刻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保守我们能寄宿在他的恩典当中。你知道吗？多少时候我们遭遇患难危险逼迫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你，临到我的身上。像昨天晚上，昨天下午那么大的雨，不能有一点差错，你四围都看不见，但是你必须还要向前走，你不能停，你也不能快，你也不能慢，那是一个何等的危险。我在形容上来真是经过死荫的幽谷。我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说，美国人现在开车开得很好啊，那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车祸发生，出来一个车祸就不得了，就不得了，一个车子失控了，那就造成一个大的问题。他是拯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软的活着，他不睡觉，他也不打盹。在诗篇121篇讲得很清楚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睡觉也不打盹，我们的主也是如此，为我们祈求。我自己感受这一节圣经很深刻，因为70年代80年代我常常离开我自己的国家到各地去布道旅行，到欧洲，到北美。我那时候在台湾传道，在台湾牧养教会，在台湾教神学。每逢我在地球的另外一面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现在能够祷告的时候是地球背面，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家人不能祷告的时候。我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但是他们不能祷告，他们在睡觉。反过来，在他们能祷告的时候我在睡觉，他们也可以为我祷告。有一位不受限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从不打盹，从不睡觉，常常活着替我们祈求。弟兄姊妹，何等大的恩典，说不尽也数不完的恩典。他不但在那里为我们祈求， 他还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等他来的时候接我们去跟他永远在一起。何等大的恩惠与慈爱，真是谢谢格兰达写了这么一首好的诗歌，今天在诗班上，轮他的恩惠和慈爱直到永远在我们身上。第三点，他的话语永不改变。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，天地都要改变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变。他的话存到永远。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的重要性。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生存的这一个美丽的环境从哪里而来？圣经说从他的话而来。诗篇33篇说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吗？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，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从他的话而来的，不是他的手所造的。因为他是那么一位自由拥有拥有全能无限的神，他所有就有，他命里就立。靠着他的话造成这个宇宙，造成了我们人类。当然他造人的时候是用了他的手，但是就也是靠着他所造的，让我们可以今天生存到如今。宇宙的运行，宇宙的动力是靠着他的话而来的，在保持这个地球的运转，宇宙的运行的动力是靠着他的话而来的。是希伯来书1章3节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华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我们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的。他不但创造我们，他不但救赎我们，他是保守我们直到永远，是靠着他来托住这个万有的。在人类活得有价值有尊严，是因为靠着他的话使我们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马太福音4章4节，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，魔鬼就要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吃掉。耶稣不接受试探，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今天你我能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话语。在6章63节说，叫人活着的是灵，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，肉体是无一的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？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有交通，属灵的交通？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天天读圣经？因为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的生命就更饱足，你的生命就更丰盛。诗篇第一篇，有没有人记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这个人怎么样？变为有福。一个有福的人就是爱慕神的话，而且昼夜思想， meditation day and night。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哪里？栽在溪水旁，要做什么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？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有福的人，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吗？听神的话， 把神的话存在心里。诗篇119篇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就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。好美的一节经文啊，是脚前的灯啊，你不会使脚跌倒。老软的一个灯还是照不到你前面的路，是你脚前的灯，是你路上的光，一直引导你走一条正直的道。109篇另外一节圣经说，少年人靠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乃是要靠你的话，靠你的话。他的话永不改变，他的话使我们能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，他的话也能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不只是得救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要讨他的喜悦，要行他的旨意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耶稣的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，我们要靠着他的话，我们得到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。还有最宝贝的、最重要的，他的话应许我们，他必要再来接我们到那里去。我们看到这个时代，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句话，圣经常常提到的一句话，一个末后的时代，万恶的接触尽量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，这句话永不改变，那是你我最大的喜乐，最大的盼望。最后一点，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在他没有再来以前，我们不是孤单的，我们不是寂寞的，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，永不改变。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章最后两节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之前，赐给我们唯一的一条命令，我们叫它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。 怎么说呢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请你念下面一句好吧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虽然他升天了，他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他还是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要求父差遣圣灵，圣灵来了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就是他再来的接我们上去的时候。好宝贝的耶稣，好宝贝的耶稣，我们永不孤单。我刚才讲过了，70、80年代我常常独自出门旅行不到，那个时候孩子都很小，黄师母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孩子，看顾教会，没有办法像这样子，侠义我们两个到处跑啊。我一个人在外面，我想我的家，我想我的孩子，我为他们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，我不感觉的孤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应许，他必与我同在。没想到这节圣经，我的心就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谢，因为有他与我同在，直到永远。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好，主的恩典说不尽在我们的身上。他的慈爱永不改变，他的拯救永不改变，他的话语永不改变，还有什么？他应许与我们同在，永不改变。 比如说黄牧师，这些不改变都很好，但是我只有几十年的光阴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告诉你，凡跟随他的人也要永不改变。这些话到你临到你的身上，就是永永远远。我们看一节圣经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其实是很宝贝的三节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，请你打开；如果你旁边的朋友没有，请你跟他一起 share。 我们读这三节经文，十五节到十七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 First John Chapter 2 15 to 17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请注意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念第十七节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你遵循神的旨意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要永远长存。这就是主的应许，凡相信他的人就得着永远的生命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是永永远远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，我们也不改变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荣耀的父神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、敬拜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才请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靠着他所成就的救恩，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，这个恩典已经完成了，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蒙这个救赎，得到主你的丰盛的恩典，也得到耶稣基督的应许和圣灵的同在，是到我们的身上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这个教会感谢你，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，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被称为弟兄姐妹，是骨肉之亲，是手足之情，让我们真实在主面前学习彼此相爱、彼此照顾，也要彼此赦免。谢谢主你奇妙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这一间教会在 Madison 这座城市里面能够为你发光，高主基督的十字架来荣耀你宝贵的名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赐福每一个家庭，也赐福那些今天早上不在我们当中的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主啊，他们都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应亲自引导带领保守，如他们同在，也如同如我们同在一样。谢谢主的洪恩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